具体病因呢？好，现代医学又告诉你了，原因众多，什么遗传呢？是不是啊？什么这个劳累呀，什么情绪呀，是吧？什么药物啊，是吧？有很多了。那么你到具体问呢？具体病因不明。这是中西医的差异。我给大家讲过，中医不是中国的医生才叫中医，而是懂得中庸平衡之道的医生才是中庸，是不是？所以呀，在好多人看来，只有大鱼大肉才能吃出糖尿病，而你把这个观点放到中庸之道的天平上来衡量，它就有所偏颇，是不是？你包括好多人认为只有血糖高了才是糖尿病，在健康节目当中我就给大家做过提示，我说经常低血糖的人，是吧？长时间营养不良的人都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所以不是血糖高才是糖尿病，是不是？因为糖尿病的定义里说的非常明确，叫糖代谢紊乱综合症。什么叫紊乱呢？血液当中的糖分居高不下，人就会中毒，是吧？物无美恶，过则为灾。说什么意思啊？说世间呢，没有什么好东西和坏东西之分，你过了火，破坏了中庸平衡之道，那就要有灾难。就像下雨啊，我们常说这个春雨贵如油啊，我给你下个三天三夜瓢泼大雨，你还说贵如油吗？是不是啊？天接小雨润如酥啊，说那雨啊润的土壤啊跟那什么呢，酥油一样，那肯定是什么呢？好雨知时节了。你说那雨下的三天三夜不停，那山上的泥土都变成了泥浆，流下来都形成泥石流了，那是涝灾了，那是要要命的，你还说它贵如油吗？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叫中庸之道。所以咱们今天呢就站在祖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也是中医的这个角度，去给大家论一论预防糖尿病的相关的见解和常识。在传统中医当中其实是没有糖尿病这个名字的现在有个别人自认为读了几本中医书，是吧？又看了几本西医学，直接把消渴和西医的糖尿病就画了个对等号，这个是大错特错的，是吧？以至于经常妄作断言什么终身服药，什么不治之症我常说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吧？我们看一看中医对消渴的一个解释，是不是？什么叫消渴呀？上消，人是烦渴多食。我经常渴，